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上一集的建筑二呢，我们就同大家以一个概论的形式讲了一些建筑的入门，咁同埋呢建筑史的不同时期是应该怎样去划分的。咁而由今集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会以顺序的形式呢去同大家一起睇下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咁而节目主持呢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助理教授徐仲文卡文，以及岭南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曾卓然嘅。咁首先呢，我哋就会带大家去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系古埃及嘅呢一段时间。咁喺讲建筑之前呢，我相信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呢段时期嘅历史究竟系点样去影响到呢段时期嘅建筑风格。 人类生存、文化起源都同河流有关。在大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特别适合人类聚居发展。大约在公元4000年前，在近东的两条主要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之间，有一片新月形肥沃河谷。这片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文明发源地。多个民族包括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先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聚居。由于这片土地缺乏木材和石头，当地人只好将泥土晒干或者烧成泥砖建造房屋。这些聚居地渐渐发展成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每个城市都以神庙为中心，因为这些神庙都建成一级级的台阶，而且规模十分巨大，故此称为庙塔。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影响附近地域，包括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埃及人相信死后会进入另一个比今生更美好的不朽生命，因此执着于墓葬习俗。同时埃及人亦相信统治者法老是神明的化身，因此为法老好好建造陵墓变得极为重要。早期的陵墓建筑参考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庙塔的设计，慢慢先演变成为金字塔。最大的金字塔底座有755尺乘755尺，高481尺，建造需时约30年。落成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建筑物，只不过公元前2000几年前的埃及人到底是怎样建造这么巨大的陵墓，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咁係啦，卓然，美索不达米亚係咪一个我哋话人类文明最早嘅一个发源地呢？佢同古埃及之间嘅关系又系点嘅呢？ 真係要去解释呢，就比较难有一个准确嘅答案嘅。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即係你个节目建筑为主啦。建筑呢係就算係硬坚固嘅建筑物都好啦，佢都会因为环境嘅变化而有影响。咁点解话我哋今时今日咁多嘅讨论都係喺所谓近东啊或者喺埃及度见到呢？其实就係嗰啲地方呢保留建筑物呢係相当之理想嘅一个环境。因为湿度比较低啦。咁因为其他地方嘅建筑呢同埋泥土嘅沉积呢就同呢啲嘅環境有啲唔同，咁所以我哋會喺呢啲地方更容易揾到早期或者相當之耐之前嘅建築物，咁所以佢係一個考古嘅方式嘅推論，而人類文明嘅發展嘅變遷咧，其實相當複雜。咁但係當討論到建築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開始步入去新石器時期或者係古石器時期前後中間嘅位置，最早可以上溯到咧，大約就係公元前50世紀，即係話公元前5000年。 至到公元前3000年呢啲咁嘅時候，就喺呢啲嘅埃及啦，同埋遠古近東，即係今日我哋講嘅美索不達米亞，即係話今日嘅伊拉克啦，隔離嘅敍利亞啦，再上啲譬如小亞細亞，即係今日土耳其嘅地方啦，呢、這個咁嘅範圍咧，其實就係一啲遠古文明裏邊常見嘅一啲嘅可以滾到嘅一啲痕跡。咁點解我哋講美索不達米亞嘅時候係其中一個早期揾到嘅關鍵咧？就係話其實佢係所謂嘅兩河流域。兩河流域就係所謂有法拉底河同埋底格里斯河兩條河流同一時間流經嘅一個範圍。咁我哋話呢個範圍咧係有一個肥沃嘅泥土啦，同埋定期氾濫，容易有一個充足嘅糧食供應。咁其實埃及咧，即係我哋今日非洲嘅東北角咧嘅呢個地方，其實尼羅河咧同樣都有呢個效果嘅，即係話佢哋一個定期造成嘅一個氾濫嘅充積平原咧，好適合古人類去居住。咁而呢兩個嘅範圍咧，其實今日咧你就睇到咧係所謂嘅中東同近東嘅地方咧係彼此相連。咁所以呢一個嘅文明嘅範圍圈咧，我哋喺整體嘅歷史證據裏面講咧，其實佢哋既有孤立嘅存在嘅時期，都有相互複合嘅時期，亦都有互相征伐而被統治嘅時期。有埃及嘅帝國啦，有亞述啦、西台啦，大家聽過嘅巴比倫啦，種種嘅呢啲嘅文明咧，喺中間度存在過。 咁而我哋今日啊，如果我哋去到美索不達米亞，即係可能係今日嘅敍利亞、伊拉克呢啲地方啦，睇翻當時嘅一啲歷史建築，其實我哋會見到啲乜嘢嘅咧？ 其實而家我哋都會揾到一啲嘅考古嘅遺址嘅，歷史學家同埋考古學家咧都發現咧，可能咧世界上最早嘅城市咧都係喺美索不達米亞呢個流域裏邊出現嘅。咁呢啲嘅最早嘅城市咧，即係包括咗幾個嘅，例如咧即係埃里都啦，就喺而家嘅伊拉克啦，烏魯克啦，亦都喺而家伊拉克啦，傑里科啦，就即係咧喺聖經裏邊嘅耶里哥城，烏爾亦都係聖經裏邊嘅吾爾城啦。同埋咧，加泰土丘就係而家嘅即係土耳其咁。咁呢啲都可能係咧全世界咧最早期出現嘅城市嚟嘅。 我咁樣講，大家可能會理解多啲啦。即係講話小亞細亞就係今日土耳其嗰個範圍。咁嗰度咧相對嚟講係一個高地嘅地方嚟嘅。咁而且咧兩條河流嘅源頭都係嚟自今日土耳其嘅山區。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其實嗰個地方咧就係同一個文化圈嘅範圍裏邊。咁所以中間亦都有啲唔同嘅國家或者相對嘅一啲部落咧係喺度存在過。咁而呢啲嘅地方咧，我哋好容易見到咧就係佢哋相当早期嘅啲嘅建筑咧，就可以喺嗰度见到啦。 嗱，譬如好似头先讲嘅，即系土耳其加泰土丘为例啦。咁喺1858年咧，就有一队英国嘅考古学家咧，就发现咗呢个位置。咁佢哋咧一直咧进行紧呢个即系考古嘅计划，直至而家嘅。咁亦都喺咧2012年咧，加泰土丘咧就成为咗联合国嘅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嘅。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的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远古近东以及系古埃及的历史建筑嘅。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的网站 rthk.hk search 翻我哋嘅第五台建筑二呢个节目，揾翻今集就会睇到咧我哋上载嘅一啲照片咧，咁就可以对照住去欣赏到我哋今集所讲到嘅一啲嘅建筑物嘅样貌嘅。但系我哋今日去睇呢个地方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啲乜嘢嘅遗迹咧？ 先讲咧，即系喺嗰个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咧，而家都有几个即系考古嘅位置可以见到嘅。咁喺嗰度咧，我哋见到咧一个城市嘅雏形。我哋见到一啲嘅民居咧，虽然咧而家好似变咗颓垣败瓦，但系大致上咧，我哋都见到其实佢哋都系泥土所造成嘅。最早期嘅民居咧，都系一啲嘅泥屋嚟嘅。咁亦都同当地可以揾到嘅建筑材料有关啦。咁可能因为嗰个地区咧就比较少木材，比较少石头，咁所以咧当地嘅人咧就开始即系用泥咧，一系就晒干啦，一系就烧成为泥砖嚟起屋嘅。 呢个都几特别喎。嗱，我哋又试下稍微跳一跳翻出呢个西方嘅建筑啦。因为我哋去睇翻啲东方嘅建筑咧，譬如喺中国咧，主要就系以木材去做一个建筑嘅原材料。但系我哋去睇翻，譬如今日讲嘅远古近东，又或者系古埃及，都系以一啲泥土同埋一啲石头为主去做建筑。其实呢个就系同嗰度嘅地理位置有关嘅，系嘛？ 如果咧严格美索不达米亚相对嚟比较咧，就是中国夏朝再之前来计呢，其实都是以泥土为主的，这个是未必这么大的分别。原因是木的建筑留不得这么久。同埋以中國相對喺同一個位置，即係今日嘅陝西、河南 山西啲嘅地方咧，可以留到嗰啲嘅早期建築嘅機會咧，相對冇咁高。所以我哋話咧，中國古代我哋講呢啲嘅城市建築物咧，都係話堆積起泥土嘅一啲小丘，係我哋見到最早嘅保護措施，咁就係啲城市嘅初型嚟嘅。但係咧，兩河都有啲特色嘅。相比起中國最早，譬如夏朝見到一啲建築咧，兩河嘅特色咧就喺泛濫平原度出現。而泛濫平原咧係好容易揾到一啲好多嘅泥沙或者泥。咁然後咧，佢哋有好充足嘅日曬，兩樣結合咧，上咧就正話阿卡文所講嘅嗰種用泥土濕泥乾咗而成嘅一啲嘅泥嘅磚，咁呢種嘅建築物咧，可能係最容易最有效嘅當地嘅建築物， 而且最經濟啊嘛。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正話所講嘅嗰個地方特色，就係呢度啦。即係泥咧係地球應該都用，但係嗰種嘅做法咧就係美索不達米亞或者埃及裏邊咧常見嘅一種模式。 咁除咗一般嘅我哋話城市嘅初型之外，其實我哋睇啲建築物咧有幾個好重要嘅功能嘅，尤其是古代嘅建築咧，就係一啲廟啦，或者係一啲嘅陵墓啦。咁呢啲都同當事人嘅一啲生活嘅習俗，或者佢哋信念嘅一啲宗教等等都有啲關係。咁我相信喺遠古近東亦都唔例外，亦都會揾到呢一啲嘅位置，係嘛？ 係啊，其實我哋睇嗰啲位置咧，睇嗰啲住屋咧，已經見到屋入邊可能都已經有神位啊， 拜神啦， 係啦，拜神嘅地方嘅。咁咧當然啦，唔單止喺佢哋自己嘅住屋裏邊啦，佢哋咧亦都建造咗好多咧神廟嘅。而且嗰啲神廟嘅規模咧都非常之大嘅，你唔能夠相信咧，即係幾千年前嘅人咧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規模嘅。佢哋喺美索不達米亞見到嘅神廟咧，佢哋都採取咧好類似嘅形式嘅，就係佢哋將個廟咧係建喺一個平台上邊嘅。 平台 係啦，喺個平台上邊，個平台遠睇咧好似一個小山丘嘅。 但係嗰個平台係人去建造出嚟嘅，就唔係一個自然嘅高地係嘛？ 係啦，冇錯，係人建造出嚟嘅。嗱，咁點解佢哋會將個廟咧建喺平台上邊咧？咁又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嗱，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有啲人認為起得高咧就會接近神，咁咧神咧就可以喺天上邊。行落嚟，喺个神庙嗰度接近人啦。另一个讲法咧，就系因为咧，佢哋都系喺河嘅流域嗰度，咁随时都有泛滥嘅危险，咁啊唔想浸到个神庙咧，于是就建造喺一个高嘅平台上边。 但系宁愿自己嘅屋企俾水浸，都好过神庙俾水浸。 神庙系最重要嘅地方。 同埋要解释咧，就系喺两河流域咧泛滥，对佢哋好有价值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咧，当地嘅耕作咧或者耕种咧，依赖住呢个周期泛滥带嚟嘅一个沃土。所以佢哋嚟讲咧，泛滥咧今时今日咧，可能话哎呀我浸烂我啲家当，但系以前咧就冇咁多家当，反而更加重要咧就系嗰个耕作嘅文明，即系话佢可以喺嗰度咧就生产到嗰个粮食。咁呢个咧就系泛滥平原嗰個特性，咁土丘咧好大，可能比較安穩，可以穩定嗰個神廟有關。咁而嗰個神字啊，美索不達米亞嘅神同埋埃及嘅神咧，同我哋今日理解嘅所謂嗰啲一神嘅神，即係或者基督教嘅神係好唔同嘅。即係當時嘅神咧係好多神都可以嘅，即係各種各樣嘅形式都可以演化為神。月亮可以係神，萬物可以係神，雀鳥可以係神，獅子可以係神。太陽可以係神，即係簡單講就係對世界嘅認知好容易就會轉化為一種崇拜。咁所以呢一種嘅神或者宗教嘅功能咧，其實亦都同所謂對世界嘅認識啊、知識嘅追求啊，同埋文字嘅記錄咧係連上關係。咁所以呢種嘅神廟咧，我哋今日咧可以視為迷信，但係當時咧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文化嘅組成部分，亦都係當時文明嘅重要證據嚟。 今日我哋見到喺古時稱為美索不達米亞嘅地區入面所見到嘅神廟就係、是烏爾神廟係嘛？ 烏爾廟塔咧，其實係咧其中最留低咧最大嘅一個遺址嚟嘅。我哋而家咧就見到一啲嘅殘骸啦。不過咧，歷史學家咧即係喺嗰啲殘骸裏邊咧，都開始推測咧，究竟嗰個烏爾廟塔咧，究竟係點嘅模樣嘅？嗱，點解我會叫佢廟塔而唔係叫佢神廟咧？咁、其實咧頭先都講啦，當時嘅神廟咧係建造喺一個台階上邊嘅，好似一個小山丘咁。嗱，當佢哋嘅技術越嚟越發展嘅時候咧，這個小山丘這個階梯咧就越嚟越多層啊！由最初嘅只係一個單單一層嘅即係台階咧，變成咗兩三層。嗱喺呢個烏爾神廟裏邊咧，佢又變成咗有三層嘅台階。個廟咧係起喺第三層嘅台階之上，三層嘅台階加上個廟咧，就好似一個塔形嘅一個建築物。咁所以咧，我哋稱呢類型嘅神廟咧為廟塔嘅。 好啦，我哋身為一個遊客咁樣去睇到啦，係咪好難去幻想得到或者去欣賞得到嗰陣時呢一個廟塔嘅當時嘅樣貌係點樣嘅？ 接近一個七千年、八千年嘅文明咧，就好難話純粹欣賞嘅，因為可能都殘破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欣賞角度咧，同嗰個對於歷史 史嘅即係遠古嘅追尋係有關係嘅。即係我哋話咧，依一個即係烏苗塔咧，同埋佢所屬嘅文明咧，就係好出名所謂嘅楔形文字。即係話即係嗰種嘅文字嘅書寫咧，就係喺啲泥板上面書寫。咁所以佢寫出嚟嘅個筆畫咧，好多人都認為咧，同我哋先秦嘅即係金文或者甲骨文嗰種嘅寫法係好接近嘅。即係佢好似同一種嘅模式書寫嘅而嚟。咁而呢一種嘅咁早嘅建築，加埋咁早嘅文字記錄，咁而呢一種文明咧，亦都唔係後來我哋嘗試講美索不達米亞嘅亞述啦，或者巴比倫嘅文明嚟嘅，佢係一個更加早嘅一個文明。咁所以呢一個已經消失咗嘅文明咧，帶俾今日我哋去理解咧，除咗係一個考古話即係人類文明演變嘅證據之外咧，更加重要咧係可能係一個歷史嘅謎團嚟嘅，即係話點解呢個文明係中間嘅咁樣嘅爆發？咁之後佢去咗邊咧？完全後來嘅亞述或者巴比倫又同佢未必係有繼承嘅關係，佢哋會係點樣轉移咧？咁啊，都可以話一個趣談啦。就好多人認為咧，佢咧就同我哋中國嘅文明咧係有千絲萬縷嘅連線，可以講得通都唔定。咁當然呢個係講古仔咁講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係有咁懷疑過都唔定。 咁但係呢個文化同一時間就喺古埃及嗰度亦都誕生，即係我哋可以相信其實遠古近東呢一方面嘅文明發展或者佢嘅建築，其實係咪同古埃及係一個差唔多嘅時期咧？ 其實係好接近嘅呢個時候而嚟嘅。嗱，分兩樣嘢，那個文明係咪有繼承咧？就未必有完整嘅繼承，因為佢哋大家共通誕生，但係文化嘅交流或者係建築嘅模式咧，依樣嘢咧就可以喺中間咧就好多嘅交流同埋傳播係可以產生。因為其實咧，譬如以埃及為例咧，佢雖然係一個孤立，因為佢嘅特性就係話再向往南咧就係撒哈拉沙漠，係嘛？往西多少都係沙漠地帶，往北就係地中海，東邊咧就係狹窄嘅一個地形，通去即係今日嘅中東嘅地方。咁所以話佢係非常難進入嘅一個範圍。咁而嗰度咧有一個泛濫充積平原，俾佢可以耕田。咁所以話佢相對係可以閉關自守嘅一個地方，咁又適合人類文明起點生存。咁但係咧，佢最容易傳達嘅咧就係通過即係今日所謂沙特拉伯啦、敍利亞咧，一直通去伊拉克咧，就係一條路咧嘅以前古代文明交流嘅路線。咁佢哋有相當多嘅證據顯示咧，埃及同埋美索不達米亞咧，佢哋有相當多共通嘅譬如神靈嘅文化交流啦，佢哋有互相統治過嘅例子啦，譬如話亞述曾經入侵過埃及，改變咗埃及嘅歷史啦，而埃及嘅擴張咧，亦都曾經伸展到去到今日嘅兩河流域嘅附近，咁所以話呢度佢哋之間嘅一啲嘅交流咁咧，絕對係有可能係有互相影響喺度。 所以我哋見到咧，埃及最早期嘅建築咧，有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見到頭先所講嘅廟塔嘅影子嘅。嗱，譬如佢哋咧最早期嘅陵墓建築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好似係一個階梯型嘅土丘咁嘅樣嘅。咁但係咧，佢哋嘅作用咧就同一個廟塔好大分別啦。廟塔咧其實就係一個廟嚟嘅，係供奉神嘅廟。但係咧呢個即係陵墓建築咧，其實就係即係供奉死咗嘅人嘅。 咁究竟喺古埃及入面嘅建築方面，我哋又點樣去欣賞？又或者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嘅陵墓啦，或者係神廟咧，繼續可以喺埃及入面發掘出嚟咧？咁我哋喺下一節嘅建築二入面咧，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古埃及嘅建築。 巍峨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啱啱 啱我哋上一节嘅建筑二咧，就同大家讲咗远古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入面嘅一啲历史嘅发展，亦都讲到咧入面嘅庙塔啦，同埋一啲嘅城市嘅雏形。喺佢附近非洲嘅东北部啦，我哋今日嘅埃及嘅地方咧，其实嗰阵时咧亦都有一啲嘅人类嘅文明咧已经系诞生紧噶啦。而就住两边嘅文化交流咧，其实喺美索不达米亚方面，亦都有一啲影响到今日我哋所见到嘅古埃及嘅建筑嘅。咁而我哋最熟悉嘅应该就系金字塔啦，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其实金字塔咧就系一种嘅陵墓嘅建筑嚟嘅。咁因为咧当时即系埃及人咧，佢哋好相信咧人死后咧就会系进入咗另一段嘅生命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对于咧点样安葬呢个死人咧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嚟嘅。金字塔咧佢同咧普通人嘅陵墓咧就好大分别，因为咧佢就系即系 好大座嘅陵墓， 法老嘅陵墓。 嗯， 咁法老就系即系埃及王朝嘅统治者啦。咁喺埃及人嗰个文化里边咧，佢哋咧相信咧法老咧其实咧既系人亦都系神嚟嘅。咁所以咧当然佢嘅陵墓又特别唔同啦。头先都所讲啦，埃及人相信咧人死后会有另一段嘅生命嘅，特别系喺法老既然系又系人又系神咧，佢死后嗰个生命安唔安乐咧，就影响咗大众嘅即系幸福啊。咁所以咧佢哋先至会建造呢啲咁宏伟嘅陵墓。令到咧法老喺死后咧有一个安乐嘅生活嘅。 我又想呢度问一问咧，就系话喺建筑学上面嚟讲，本身嗰个金字塔嘅形状又好，或者外貌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一个四方锥体。即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啫，咁但係我哋行到去個金字塔下面去見到，會有一種好神聖或者一種好佩服嘅感覺喺度嘅。換句話講就係話，譬如我哋用一個紙去接咗一個嘅四方錐體擺喺台面，我哋唔會覺得嗰件事係一個好靚或者好宏偉或者係一個欣賞，覺得佢係一個藝術品或者一個建築物。但係當佢放大到去呢個咁大嘅情況底下，我哋就會覺得哇，有一種莫名其妙嘅感覺會湧出嚟嘅，而去欣賞或者去讚美呢一件事，即係呢一種我唔知可唔可以叫做建築意啦，就油然而生啊。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成日話咧，即係一個建築物咧，唔單止係個設計，其實佢個比例都好緊要。當一樣嘢好似你頭先咁講，好似一個四方嘅錐體，但係當佢放大到咁大嘅倍數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佢係有一個震撼性喺度。 我哋講笑話陪我哋沖涼嘅黃鴨咧，都係陪我哋沖涼，但係放到維港咁大嘅時候，大家就去影相啊嘛。即係人類就係咁啊，大小咧真係一回事嚟嘅。 呢個我諗亦都係當時古代嘅埃及人咧，佢哋一種嘅建築嘅風格咧，可唔可以话系就系追求大啦，同埋追求高啦。我知道埃及入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金字塔噶。 系啊，其实咧即系第一个金字塔咧就叫做佐塞尔金字塔，咁咧亦都即系有一个别称嘅叫做阶梯金字塔。因为咧佢严格嚟讲咧，佢其实就唔系我哋今日所见到嘅金字塔嘅模样嘅，即系唔系一个四方锥体嘅模样。嗱，反而咧佢系一级一级嘅，好似个阶梯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个别称咧叫做阶梯金字塔。我哋相信咧，佢呢個一級一級嘅模式咧，同咧頭先所講美索不達米亞嘅廟塔咧，可能係有一個關係嘅，可能係就係嗰個文化交流咧，令到咧當時嘅人咧起金字塔嘅時候，佢哋會用一個階梯嘅模式嘅。 咁但係依家我哋見到好多嘅金字塔咧，除咗話呢一個階梯嘅模式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嘅金字塔不斷咁樣發展緊嘅。 我哋而家見到啲金字塔都係一級級嘅喎，其實 係啊，咁但係有啲唔同嘅形狀喎，譬如有啲個頂。又會有啲唔同啲啦。 其實嗰個唔同嘅形狀咧，應該就係即係金字塔嗰個發展嘅過程裏邊咧出現過嘅一啲嘅試驗品嚟嘅，直先至咧去到咧我哋最後咧見到最大嗰幾個金字塔嘅模樣。嗱，頭先由最初嘅第一個金字塔係一個階梯嘅模式之後咧，其實咧嗰個年代嘅法老咧試過幾個唔同嘅實驗品嘅。嗱，包括咧佢哋咧亦都試過一個喺美杜姆咧一個金字塔咧。別稱咧就叫做洋葱形嘅金字塔。 洋葱形 係啦，因為點解係叫洋葱形咧？就係佢嘅建築咧就好似一層一層咁，最中心嗰個咧就最高，包圍嗰啲咧就矮啲，咁整咗出嚟咧就好似一個小山丘咁啦。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喺建造嘅過程咧，呢、這個金字塔咧就冧咗，令佢哋咧發現到咧其實嗰個建造一個大型嘅建築物嗰個困難。 咁起行唔通啦，即係 係啦，咁樣起行唔通啊！呢樣嘢咧亦都令到佢哋咧喺另一個金字塔叫做曲折金字塔嗰度咧。即刻咧去改變個設計，原來呢個金字塔咧係希望咧起到咧一個四方錐體嘅形狀嘅，但係當佢起到一半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咗咧呢個我哋頭先講嘅洋葱形金字塔咧冧咗，於是佢哋就即刻改設計啦，唔好起咁斜。 如果起得太斜嘅時候咧，可能連呢個都冧埋。於是咧，你就會見到呢個金字塔咧，好似有兩段唔同嘅斜度啊，佢中間咧突然間咧就變得塌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呢個都係一啲嘅試驗品嘅，直至咧即係後期咧，佢哋先至可以發現到點樣可以起到一個咧外表咧係即係平滑嘅一個金字塔，就係而家咧我哋喺即係吉薩地區咧見到嗰幾個大型嘅金字塔群啦。 嗰度亦都有幾個嘅金字塔，我哋可以見得到，亦都有我哋最熟悉或者見到最大嘅古夫金字塔啦。咁同埋亦都有相對細少少嘅卡夫拉金字塔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孟卡拉金字塔嘅。咁呢個我哋就係話吉薩嘅金字塔群啦。咁而大家好熟悉嘅獅身人面像咧，亦都喺卡夫拉金字塔旁邊。 嗱，我哋正話咧，卡文就講咗咧話咧，金字塔係平滑嘅。但係我哋睇相嘅時候咧，而家金字塔應該係一級級嘅。就算係大嗰幾金字塔都係見到一嚿嚿磚搭上去。點樣平滑法咧？其實 嗱，其實咧一開始做金字塔嘅時候咧，都係用一個砌磚嘅形式啦，砌大石頭就唔係磚嚟嘅，一級一級咁咧，將啲大石頭咧搭起咧，成為一個即係嘅四方嘅錐體嘅。但係當佢哋搭起曬啲石頭之後咧，其實咧當時嘅工人咧就會喺上邊咧掃一陣咧石灰岩 limestone 嘅，令到咧個表面咧其實係平滑嘅、哦，類似咧 即係面嗰度應該仲有一層嘢嘅。 係啦，冇錯，仲有一陣咧白色嘅即係 limestone 白色嘅石灰岩嘅。 咁即係話我哋如果去翻幾千年前去睇個金字塔， 應該 係啦，應該係白色 嘅。冇錯，其實係白色嘅，特別係咧，佢哋有一面咧係向東方嘅。當太陽升起嘅時候咧，陽光就照喺個白色嘅金字塔面嗰度咧，就會有閃閃新光嘅效果。嚇、 嗯， 佢嗰個技術咧就類似即係而家我哋好似做批檔咁，我哋起完一個磚牆之後咧，我哋會批翻檔一樣。 呢度可以講少少，就喺埃及嘅第三王朝時期，即係正話我哋講嗰幾個金字塔群嘅時期嘅時候咧，就係、是、開始咧，埃及嗰個對於神嘅崇拜咧，集中咗喺太陽神嗰度，即係話咧太陽作為神咧，慢慢成為得到嗰個所謂主神嘅地位，即係法老咧就同太陽嘅力量咧連上關係。簡單講咧，就係法老嘅力量來自太陽，太陽就係法老。咁所以咧，正話卡文講咗樣嘢就係話，太陽日射光照咧，漸漸變得咧成為喺埃及嘅建築物裏邊一個關鍵嘅一個位置，即係話點樣處理陽光咧，變得非常重要。 其實金字塔佢入面咧，亦都有一種好特別嘅構造喺度嘅喎。 而家我哋喺吉薩咧見到呢三個金字塔咧，其實咧就係即係三爺孫咧，阿爺個仔同埋個孫咧起出嚟嘅三個金字塔。但呢三個金字塔咧，佢個內部咧都有啲嘅唔同嘅。但係點解會唔同咧？其實到而家為止咧，即係考古學家或者歷史學家咧都唔知道嘅。嗱、譬如喺最大嗰個胡夫金字塔裏邊咧，我哋見到有三個墓室嘅，但係咧就喺中間嗰個卡夫拉嘅金字塔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只係得一個墓室喎。咁點解有呢個分別咧？其實我哋到而家咧都唔清楚嘅。 咁但係最主要會將法老嘅屍體擺咗入去，咁但係點解有幾個墓室去擺？應該都係得一個屍體去擺入去嘅啫。咁可能會唔會有啲唔同嘅皇后啊，或者係隨從們啊去陪葬啊等等嘅人擺入面，就真係不得而知啦。 不得而知啊！其實以最大嗰個胡夫金字塔為例啦，佢有三個墓室。有好多人咧就有唔同嘅估計，第一個估計咧就係覺得佢可能係因為起嘅中途咧改咗個設計，原本咧可能個墓室起喺底層嘅，起起下咧又覺得不如墓室擺中間啦，再起起下咧可能墓室不如擺頂，咁所以結果咧出咗嚟咧有三個唔同嘅墓室，但係亦都有一啲其他嘅講法啊，就係咧呢三個墓室咧係有三個唔同嘅功用嘅，譬如咧其中一個墓室咧就係擺嗰個木乃伊啦，即係法老嘅屍體啦。但係另一個墓室咧，就係用嚟咧供奉咧法老嘅靈魂嘅。咁因為咧當時咧埃及人相信咧死咗之後咧靈魂係分為幾個部分嘅。咁所以唔同嘅墓室咧，其實就係供奉唔同嘅靈魂組成部分。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大家要諗嘅就係佢唔係死咗之後起嘅，佢係再生嘅時候就已經係起嘅。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其實佢係以當自己居所嘅諗法去起緊一個金字塔。咁所以佢中間有改設計，其實係好合理。 有機會嘅， 即係真係好有機會，因為佢 起屋都可能係啦， 同埋當好可能係即係有各種各樣宗教原因令佢有唔同嘅諗法都唔定。咁所以話佢有咁獨一無二同其他唔同咧，我哋話喺設計上都可能係存疑嘅，即係應該大家問好落去啊。即係佢同其他唔同。是有啲特別喺度， 咁同埋喺成個我哋話最大嘅古夫金字塔咧，其實佢四邊嘅長度咧，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好佩服，究竟當事人點樣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咧？可以咁精準咁樣去做得到，每邊嘅底嘅長度係講緊230.6米，咁而 个高就系 146.4 米啦。咁所以究竟我哋点样去做到呢样嘢？可能今时今日嘅技术系做得到，但系讲紧5000年之前去做嘅金字塔。究竟要用几多人力物力同埋个技术喺边度嚟呢？真係令人摸不着头脑。 係啊，其实我哋到而家呢都唔知道即係金字塔呢实际上呢係点样起出嚟嘅。当然啦，佢哋呢就冇而家嘅科技啦，但係呢佢哋有大量嘅人力㗎喎。呢啲人力呢有可能呢就係嚟自一啲嘅奴隶啦，亦都有可能呢就係当时嘅人呢就好似交税咁，每年呢就要帮政府做几个月嘅嘢。咁特别係呢即係当佢哋唔可以耕种嘅季节呢，佢哋就去做呢啲咁嘅建筑工人啦。 咁但係我哋所见到嘅金字塔群之后好似又无以为继，我哋金字塔又唔係真係见到好多㗎喇。 其实我諗呢个呢就要睇返埃及嘅历史，因为埃及嘅历史呢就唔係一个呢皇族或者一个皇朝呢一路咁继承落去嘅，而係当中呢其实呢就有好多嘅战争嘅。咁所以呢即係而家我哋起金字塔呢一个皇族呢之后呢，其实呢就俾另一个部族或者另一个政权呢係取代咗嘅。咁之后嗰个政权呢或者之后嘅法老呢，佢哋就可能呢未必想用金字塔呢个形式呢係起佢哋嘅陵墓。特别係呢喺金字塔里面呢盗墓嘅情况呢其实就非常之严重嘅。因为金字塔入面嘅墓室呢原本呢就应该係装咗好多金银珠宝啦，同埋呢一个人呢生活上所需嘅嘢。因为埃及人呢真係相信呢死咗之后你仍然有另一段嘅生命嘅。咁所以呢日常生活所需呢都应该需要嘅。咁所以佢哋喺墓室里面呢其实就摆咗好多嘢。咁呢啲摆咗咁多嘢呢就引嚟呢好多人呢嚟盗墓。咁所以呢当时呢可能係起完金字塔之后呢盗墓嘅情况太严重啦。於是之后嘅王朝呢就决定唔再起金字塔啦。 呢个係好重要嘅原因。即係话第一呢就搵到好多证据讲呢，就係盗墓喺当代已经发生。即係喺埃及时期已经出现盗墓啦。咁而同埋呢，譬如正话讲到狮身人面像，我哋话喺后来有啲证据指出呢，就係狮身人面像喺埃及时代呢已经系消失咗㗎。后来呢係有一个埃及嘅法老呢係掘返出嚟话，原来嗰度有狮身人面像。即係中间有一个咁嘅记录。咁大家咁嘅觉得呢，就係话其实中间个演变呢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复杂。佢未必係一直喺地面度咁辉煌可以见到。咁同埋正话差唔多讲咗嘅法老或者埃及嗰个历史绵长咗係接近2000几年嘅。即係话30世纪数落去呢可以去到公元前几世纪都仲喺度。咁直到去艾山大征服先完全地消亡。所谓埃及妖后啦，咁就即係末代。咁所以好漫长一个时期，中间有一个我哋都话呢喺最早期即古代最远古的埃及和第三王朝时期呢就是起最多的金字塔。但是后来的埃及呢就慢慢转移了去所谓上埃及，就是拉索的一部分。那里已经是另外一个文化圈的部分。但是有一点可以再解释给大家听，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非洲的干涸或者是沙拉沙漠的巨型呢是当时是不一样。我们说在公元前30世纪到22世纪呢有很多的水文的证据告诉我们当地的所谓嘅草坯同埋降雨咧，同而家相比咧系多好多嘅。即系话咧，喺当时我哋见到嘅证据咧，话俾我哋知咧，埃及咧身处嘅状况咧系一个相对湿啲、多啲草啲、生活得比较舒服啲嘅一个状况。咁而嗰阵时嘅文明同而家今日见到话，感觉上系都唔应该住人啦，即系 好似一个都冇嘅地方。 其实唔系咁嘅，即系当时系一个好正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呢啲嘅即系沧海桑田嘅部分咧，系要历史上我哋嘅证据补翻咧，先能够令大家完整咁欣赏。其实嗰个建筑其实系好喺边一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接下落嚟的埃及的建筑主要就是神庙那一方面，是吗？ 其实那个所谓的神庙呢其实亦都是一个陵墓的建筑的。咁但呢佢就同我哋头先之前呢喺节目里面讲呢，同佢哋相信呢人死之后呢灵魂同个身体呢会分开呢有关嘅。嗱，佢哋呢因为怕俾人盗墓呢，於是呢佢哋就将个木乃伊将个尸体呢尽量呢就搵个地方呢就收得隐蔽啲。但係呢个灵魂呢你都需要供奉佢嘅。於是呢佢哋就起咗呢啲嘅神庙。将个神庙个灵魂供奉嘅地方呢同嗰个木乃伊安葬嘅地方呢就分拆开嚟。 咁所以後期咧喺金字塔之後咧，見到嘅大多數咧都係呢類型嘅廟啦。 我哋即係神廟同金字塔咧，其實喺位置上咧係可以明確咁睇到。尼羅河係一個好長嘅河流，大家知世界最長嘅河流。咁中間咧其實有幾個瀑布界堤，即係一個瀑布一個瀑布咁落。咁越落到下邊咧，就係越接近下游嘅沖積平原嘅部分。咁你話咧，今日嘅金字塔群咧，大抵咧就喺尼羅河嘅下游部分。咁亦都係以前叫曼菲斯嘅一個範圍，就係最早嘅埃及嘅王朝嘅位置。咁但係咧，後來嘅神廟嘅群咧，就喺今日嘅尼羅河嘅上游嘅拉索嘅一個地方嘅範圍。咁嗰個範圍，因為尼羅河嘅上游咧，其實就唔係沖積平原嘅位置嘅。咁而咧，因為你都知道瀑布咧，即係有山啦。有山丘嘅地方咧，就唔適合好似金字塔呢啲咁大嘅平地嘅建築物，所以咧亦都冇辦法做到呢一種形式嘅建築物。咁而一上到所謂我哋講到上埃及嘅歷史嘅時段嘅時候咧，我哋都話咧，佢哋因為中間嗰個其實都係叫法老，但其實佢哋有啲人種已經唔同。我哋話咧更加多咧接近咧偏黑嘅啲人種係統治者嘅，咁所以其實中間文化已經有異面。雖然佢願意用埃及模式去運作，用法老嘅稱呼嚟管治，但其實佢已經唔同嘅人類喺呢啲咁種種嘅演變之下咧，金字塔同神廟咧就出現一個咁樣嘅變化喺度。 咁我哋今日去到埃及咧，就可以睇到唔同嘅神廟啦。咁就包括有卡納克神廟啦，咁同埋咧有阿布辛貝大岩廟等等嘅。 呢啲神廟同金字塔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分別咧，就係金字塔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實心嘅建築嚟嘅，只係入邊咧有一兩個墓室嘅。咁但係呢神廟咧就唔係啦，佢哋好多時咧都會用一個柱廊式嘅建築。即係話咧，埃及人喺當時咧已經發明咗點樣用石柱同埋橫梁咧去起建築物嘅，而佢哋嘅石柱咧好多時咧你都會見到咧係用一個即係植物嘅裝飾嘅，即係話佢條石柱咧係裝飾成好似一個植物嘅模樣。有啲植物咧含苞待放，一個未開嘅花嘅模樣；有啲植物咧就好似係開咗嘅花嘅模樣。嗱，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咧呢個柱廊嘅模式咧影響到咧之後咧希臘同埋古羅馬嘅建築嘅。 正如阿傑所講，譬如阿布辛布大岩廟嘅呢啲嘅廟咧，其實都有啲故仔嘅。我哋話咧，當代埃及嘅時候咧，曾經起水壩。咁我哋話咧，上埃及嘅，譬如拉索斯附近嘅好多嘅呢啲嘅神廟啦，嗰啲嘅建築物咧，係曾經因為起水壩嘅原因係被水浸過。嗰啲嘅當時因為做得好疏忽，而啲對於保育好薄弱，咁其實有啲嘅神廟其實浸咗水，大概十幾年。咁然後咧，因為嗰個堤壩崩塌咗，之後佢先浮翻出嚟，然後先發覺，咦，原來我哋浸咗個神廟喎。咁然後聯合國咧就派人去救，即係用我哋美利樓一種形式，就係切割。搬咗去高啲嘅一啲嘅位置，咁然后保留翻啲嘅神庙嗰啲面貌，咁所以中间有一啲嘅神庙咧，其实系啲咁样嘅搬迁嘅结果嚟嘅。咁我哋都讲咧，就系话即系建筑物本身咧，虽然话佢好坚固，保留一个位置，但系沧海桑田就系咁，一有咩变动咧？建築物都首當其衝咧，係硬接嘅，即係話任何變化咧，佢都要留喺嗰度去頂住。咁所以如果有咩要保育嘅話咧，亦都會相當艱難。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嚟到香港足跡嘅部分啦，咁我哋咧繼續同大家講下香港嘅一啲建築嘅特色嘅。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講過大澳棚屋啦，咁唔知大家有冇抽時間去睇一睇棚屋嘅建築咧？咁而今日咧，我哋會帶大家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啊。咁呢個地方咧唔再係水上啦，而係一個陸地嘅村莊啊。講緊嘅就係新界嘅圍村。新界其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圍村。 首先咧，我哋要清楚兩點先。第一點咧就係唔係所有新界嘅村落咧都係圍村嚟嘅，係即係有一部分咧係有一個圍牆嘅，一部分咧其實就係普通嘅村落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香港嘅圍村咧可以大致分為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我哋叫本地圍村，我哋而家所叫嘅圍頭村；第二種咧就係客家圍村。嗱，其實點解咁分咧？最主要咧就係佢基本上咧就係兩類人住嘅，本地圍村咧其實就係講圍頭話嘅人住。客家圍村咧，其實就講客家話嘅人住嘅，咁所以呢兩類咧，其實係兩樣唔同嘅圍村嚟嘅。 定還是我哋喺外觀上面已經可以睇到兩種唔同嘅分別咧？ 喺外觀上，其實喺個設計同埋規劃上咧，都係有唔同嘅。嗱，譬如本地圍村咧，其實最主要咧，佢原本只係一條鄉村。 不過咧，後嚟因為即係保安嘅原因咧，佢起咗一個圍牆去包圍住佢自己嘅鄉村。咁、所以咧，如果你入到去，你見到一個好工整嘅圍牆包圍住入邊嘅即係住宅嘅話，呢啲好可能咧就係本地嘅圍村啦。但客家嘅圍村就唔同嘅，客家圍村咧基本上係個圍屋嚟嘅，即係話咧佢建造嘅時候咧，其實一間屋一間屋咁建造，只係佢建造嘅時候咧組合成為一個圍嘅形式。咁所以咧，如果你入到去嘅時候，你係見到外邊咧唔係一個圍牆，而係屋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咁佢就有可能係客家圍村啦。 嗰啲屋本身就係埲牆，更加名詞咧就係客家嘅圍村。點解咧？如果你睇翻成個華南客家嘅一啲嘅聚落嘅特色咧，我哋會發覺咧，即係除咗有所謂圍村之外咧，仲有所謂圍屋。即係呢啲類型嘅客家嘅聚落喺裏面，咁就係咧，佢哋譬如會起一座好高嘅樓，咁然後咧個樓好窄嘅，咁如果你入去睇嘅時候咧，啲樓梯又好鬼斜啦，然後行嘅地方好滯，咁但係咧起好高，咁然後咧中間咧會見到一啲咧可以俾槍射擊嘅一啲嘅窿咧，可以準備好啦，咁然後成個嘅建築你睇感覺咧就係話隨時都有人去侵襲佢，隨時有人攻擊佢嘅一種模式。咁所以客家嘅呢種嘅圍屋，你會見到咧，好明顯咧係隨時會被人攻擊嘅一種需要而嚟。 無論本地圍村或者客家圍村咧，防衞個其實都係點解要起一個圍咧？其實都係為咗防衞嘅原因啦。我諗同香港咧，即係曾經受過即係好多海盜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 係啊，絕對係嘅。海盜咧，其實由明到清嘅，一直都係喺廣東福建沿岸有非常嚴重嘅問題啦。喺我哋話喺即係呢啲咁圍村嘅歷史嘅發展入邊咧，正話卡文都講得好清楚嘅，即係因為本地人所謂嘅圍頭人咧，本來係一條村，但後來咧有問題出現啊，所以就起埲牆嚟保護自己。 係啦，係啦。 啲客家人咧係點嚟嘅咧？我哋話咧，其實同清朝嘅時候個遷界係有關係嘅，即係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就係因為倭寇或者海盜嘅原因，實質上就因為鄭成功佔領咗台灣之後咧，即係清朝未過到去打鄭成功嘅時候咧。就驚嗰啲廣東同埋福建沿岸居民咧支援鄭成功，即係反清復明啦。咁佢哋咧就所以咧就即係有咁嘅諗法，咁嘅需求咧，就要將嗰個邊界咧內遷。佢講到好清楚，即係尤其福建拆得最勁咧，就拆曬所有建築物，所有嘅人搬入去內陸住。咁所以咁嘅過程裏面咧就空虛咗，即係嗰啲人冇人住啦。咁海盜就解決唔到啦，因為冇人住咪仲方便海盜咯。咁但係後來咧就翻去福界，咁就邊人搬翻埋去。咁但係你搬走咗啲人呢，就梗係唔係咁容易返返去嗰啲爛地度嘅，直接影響就係古仔就係咁講呢，就係話當時做香啦，即係香木或者係香港就係啲香木嘅呢啲嘅貿易啦，鹽嘅貿易啦，採珠嘅啲貿易呢，最早呢啲嘅聚落呢都鏟走晒，即係冇存在。咁而人口少咗嘅時候呢，佢就搬咗一啲人嚟住。咁一批人呢，就係所謂嘅啲潮汕或者客家嘅人呢，就過咗嚟香港住。咁所以當早期嘅香港嘅居民組成呢，就係因為咁嘅遷界嘅緣故呢，有啲變化。咁而嗰啲客家人一嚟到呢，簡單講呢，佢就係即係有準備而嚟。咁所以佢哋好早嘅建築呢，就已經係有防護性質。咁就同所謂本地人呢出嚟個建築風格呢有所不同。 咁除咗呢個防衛性質之外呢，咁呢個圍村嘅建築仲有冇其他嘅特色可以分享？ 剛才所講呢，因為佢一起嘅時候呢已經係一個即係客家圍村一起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圍屋的模式的，所以呢你在正門一入到去呢，其實呢就是你會先見到一個天井，再見到另一進，即是另一個廳，然後有天井又有廳，是一進一進的模式這樣建造的。特別是呢，即係而家喺香港呢現存嘅即係客家圍村呢最出名呢其實就係真大屋。咁你可以見到呢真大屋個設計呢就係咁樣啦。入咗門口就有個天井，跟住就有個正廳，再有一個天井，跟住就有個神廟。而呢個真大屋嘅客家圍村呢，你會見到喺四個間樓嗰度呢都有一個好獨特呢，即係我哋叫山牆嘅，係一個鑊耳形嘅建築嘅。咁其實呢個呢就係喺嶺南啊或者喺閩南一帶呢就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建築形式嚟嘅。咁因為佢係客家圍村嘅形式呢，真大屋嘅主人呢亦都用返佢自己鄉下呢即係流行嘅建築樣式呢做返呢個真大屋嘅。嗱，相反呢喺香港嘅本地圍村呢，其實呢就唔係咁嘅設計嘅。佢起出嚟嘅時候呢，原本佢有一啲嘅村落再起一個圍牆。現存最早嘅圍村呢其實就喺龍躍頭喺粉嶺嘅老圍，但係呢個圍村呢就即係已經唔能夠完整咁保留，只係剩返個圍牆係保留起嚟。但係保留得最好嘅呢，其實最大型嘅呢就喺錦田嘅吉慶圍。如果你睇吉慶圍呢，佢個設計就同真大屋呢好大分別。因為呢佢呢如果你由正門入去呢，你一見到嘅唔係一個天井，而係一條通道，一條直通嘅通道，去到最尾呢其實呢就先至係個神位嘅地方，個神廳嘅地方。咁因為呢條通道呢就將個圍村呢分隔成為左右兩部分。通道嘅左右兩部分呢就係住房啦。咁所以呢住屋呢就係通道嘅左右。 最尾咧就係嗰個神廳。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嘅新竹角咧，会同大家讲下一个美国嘅建筑师啊，亦都系一位当代顶尖嘅建筑师嚟嘅。讲紧嘅咧就系法兰克·洛伊·莱特啦，呢一位咧1867年出生嘅美国建筑师。咁喺1991年嘅时候咧，更加系俾美国建筑师学会咧称佢为最伟大嘅美国建筑师。咁我哋亦都可以见到佢依一生嘅设计嘅作品咧超过1000件 啊。其实咧，莱特咧喺美国咧系一个家传户晓嘅建筑师嘅，即系话咧一啲普罗大众咧其实都认识佢嘅。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咧独立咧创造咗一个咧好独特嘅建筑风格，而嗰个风格咧系影响到咧以后咧喺美国特别系嘅住宅建筑嘅。莱特咧出身咧就系一个比较贫穷少少嘅家庭里边嘅，佢父亲咧就系一个传教士嚟嘅，母亲咧就系一个老师嚟嘅。咁佢自己咧就系喺威斯康辛嗰度出世啦，之后咧就去咗即系芝加哥嗰度咧就打工。佢最初咧就喺咧一个好出名嘅建筑师沙利文嗰个公司里边咧做一个绘图员嘅。嗱，沙利文咧当时喺芝加哥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建筑师，佢最主要咧就系做咧当时新兴嘅一种建筑物，就系呢个办公大楼啦，就系、是、高层嘅办公大楼。嗱、由于佢咁出名咧，佢有好多顾客啦，有时啲顾客咧会要求佢咧帮佢咧即系建造一啲住宅嘅。咁但系沙利文自己咧就系、是，我系想做办公楼，我唔想做住宅。於是咧，佢就將呢啲住宅項目咧交俾佢公司裏邊一個佢好欣賞嘅年青人，就係呢個萊特啦。咁所以當時咧，萊特雖然只係一個繪圖員咧，但係佢就開始咧慢慢咧係做好多呢個住宅建築嘅。美國當時咧就因為美國自己嘅歷史其實原先係歐洲嘅殖民地，咁所以咧佢哋嘅住宅建築咧其實一般咧都係抄翻即係歐洲嗰個設計嘅。但係萊特咧就有另一個睇法，佢覺得咧住宅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每個人都要住屋嘅，所以咧佢就想發展一個新嘅風格。嗱，佢當時咧喺芝加哥呢個美國嘅中西部地區咧，雖然咧芝加哥係一個大城市，但係附近嘅地區咧都係一個大草原、大平原嘅地區。於是咧，萊特咧想發展一個咧叫做大草原嘅風格。乜嘢係大草原風格咧？就係用自然界作為佢嘅建築嘅靈感，盡量咧將一個住宅建築咧做到好似一個大平原咁樣。所以你見到咧佢嘅住宅設計咧好多時咧都強調咧一個橫線嘅，好似一個平原一樣。而且咧用大量嘅自然界嘅建築材料，譬如咧佢用好多磚啦、石頭啦。佢用呢啲磚嘅石頭嘅時候咧，盡量咧都唔加任何嘅批盪啊、唔油油啊，想去表現翻呢啲磚石個美感嘅。所以佢最主要嘅建築物咧，都係呢啲咁嘅住宅嘅。 我哋依家見到咧，阿萊特嘅重點嘅作品咧，應該係屬於呢個落水山莊 （Falling Water）。咁呢個喺賓夕法尼亞州西南部嘅建築物啦，曾經咧亦都獲稱許為咧美國史上最偉大嘅建築物添嘅。咁咧佢就順應住原有嗰個地形同埋地貌咧，喺溪流啦同埋瀑布上面去建造，而且佢呢個建築物咧，亦都唔破壞到嗰一個大自然嘅風貌，咁亦都可以呼應到頭先阿卡文所講到，佢點樣將佢所設計嘅建築物同埋自然融為一體。咁我相信咧，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喺現今香港亦都可以嘗試下參考一下。即係我哋起屋都唔一定係要將所有嘢剷平曬嘅，有時我哋依據翻呢個地區嘅特色或者呢個風貌去建造咧，相信亦都可以帶嚟一種新嘅特色。 同埋你睇到譬如落水山莊，佢兼顧都好強，即係佢下邊係個瀑布係嘛，佢亦都兼顾住啦，同埋啲人去观赏，佢点样去睇欣赏嗰个瀑布，即系有一种山丘嘅美景。咁又成个建筑嘅颜色，亦都唔系话要大家望住个建筑，而系好似个建筑融喺个瀑布入边，大家系诶。瀑布先係個重點所在，咁呢一種嘅建築嘅方向咧，我覺得都係一種好有意思嘅方向，即係佢唔想喧賓奪主嘅一種模式， 好有天人合一嘅嗰種感覺。 所以有啲人就會將佢嗰個建築風格咧，就稱為咧有機建築啊，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想話即係綠色建築、有機建築，其實咧即係遠喺即係萊特嗰個年代咧，佢已經係即係第一個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人啦。 今集的建筑二咧，同大家讲了很多古埃及啦，同埋远古近东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的风貌啦。咁而下一集咧，我哋会带大家去到希腊嘅。古希腊入面咧，大家亦都好崇尚佢哋入面嘅一啲民主城邦嘅制度啦。咁同埋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入面咧揾到好多建筑方面嘅特色嘅。咁我哋下一集嘅建筑二带大家去到古希腊啦。下一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